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要聊聊别人国家的选举。 对， 新加坡离我们很近，也一直非常的关注。那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辞世之后，举行了第一场国会大选，最后呢是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大捷告终。之前其实大家都觉得啊，应该是遭遇到史上最强的反对党。你看他们从 Facebook 也好，从 YouTube 传出来的一些视频也好，包括我们一些在新加坡的听众朋友们他们的反馈也好，都觉得哇，现在的新加坡的这个反对党不得了，尤其是以这个工人党和这个人民党为主的这些新加坡的这些反对党们。但是后来发现呢，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最后呢是以这么样一个结果哈，对照2011年人民行动党，也就是现在李显龙的这个党，他们的得票率是 60.1%， 到了今年得票率达到了 69.86%。 嗯， 2011年工人党的得票率是 46.6%， 那这回得票率降低到了 39.75%。 2011年的时候，工人党他们参选的议席是28个，这是2015年的，他们参选的议席是28个，最后呢是得到了6个。那今年人民行动党参选议席是89个，最后呢是赢得了83席。所以说这个结果应该是可以让李光耀先生放心了，李显龙说的。 对，本来这个时候是前所未有的形势严峻，而且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它是首次面对有9个选区都有这个反对党和在野党来进行竞选，而且这个反对党和在野党他们之前还开了会，为了避免三角这个竞选，所以每个地区只有一个反对党或在野党出现，跟这个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党来一争高下吧。然后结果呢，最后你会发现，哎，好像除了一个选区，就是工人党唯一胜选的阿育尼吉选区，而且这个选区票数咬得还很紧，只超过人民行动党只有2000多票。然后其实在这个选区人民行动党反而是没有任何大将坐镇的，然后这个选票得票率只差了 2%， 所以让大家非常捏一把汗。在其他选区在野党都没有获胜，反而是这个人民行动党他有收回一个选区的这么一个席位，所以你就看到，哎，好像这次确实是非常非常出乎大家的意料。本来大家以为这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不保了，或者说可能会有大举的下挫，反而这次得了大胜。然后有人就在说，哎，这是不是跟这个今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然后大家为了缅怀李光耀先生，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时候都会投人民行动党一票有关系。但是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选民是怎么想的。 那我们就听听选民是怎么想的哈。其实我们昨天也花了一些时间，本来去想找新加坡的这个本土的居民跟我们讲一讲他们到底是怎么想，但是我们好几路的这个信息最后反馈过来说，他们都不太愿意说这个，就觉得有点敏感啊什么的。那最后呢，我们是找到了两位新移民的这个选民，他们是从中国大陆过去新加坡读书，然后在新加坡一个呢是待了8年，一个是待了10年，那么现在都已经获得了新加坡的公民身份，也是第一次参与到全国性的这样一个选举当中。我们先来听听看哈，这位 D 先生他是怎么样考虑的。他们两位呢最后都是投给了人民行动党，不过呢这个过程啊都各有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 D 先生他为什么选取行动党。他说呢，他有一个心路历程，是经过了一些思想上的变化，具体来听听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作为我们新移民，对人民行动党其实是有一些感激之情的。最开始的想法就是要把票投给人民行动党，然后呢随着他那个大选逐渐的展开，然后一些各种消息进来，听到一些公共的或者私下的大家有些讨论和议论，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有一些人他们去投票给反对党，他们的主要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支持反对党，而是说他们希望在议会里有一些反对的声音，然后对人民行动党提出的一些那个争议，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可以出来，有一些制衡吧，有一些均衡在里面。然后呢这种想法其实想一想，简单想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会去 去思考，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一下？就是虽然我是支持行动党的，但是我把票投给反对党，在那个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不过随着我对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些比较仔细的思考吧，然后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什么是民主呢？什么是选举？它的初衷就是说，每个人做出自己最直觉的、最真实的那个判断，然后呢，作为一个那个选举的总体的结果，自然而然的，它那个总体的结果就会呈现一个对整体可能是对大家最有利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任何一个人他自作聪明的，或者说自作主张的替整体做一个判断，把票投给他认为最应该投的那个团体吧，然后这样做反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或者是说事与愿违吧。经过这个思考以后，然后我的想法也就明确了，就是最终是决定按照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意愿吧，然后投给我想要投的那个选择，就是行动党。 我看之前大家有很多的预测，就说这个是史上最强的反对党，尤其是那个工人党。看他们之前的那个造势大会，就说人山人海，很多人摇旗呐喊，尤其在社交媒体上他们也做得很不错。但最后出来的结果大家觉得，诶，想不到。你怎么看就之前的那种声势跟最后的那个结果形成的反差？ 他那个声势确实是挺大的，尤其在选举之前的几天，不单是工人党，所有的反对党包括行动党，他们都在社区各种社区举办各种演讲，确实吸引了很多的民众去看。在我这个社区那天晚上我也去看了一下，那个党是 SDP， 他在一个空地上嘛，就是架一个台子，然后在竞选人在那里发表演说，底下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有上千吧，可能两三千人。但是其实我感觉了，因为那个他那个地方不是那么大，所以站在后面的人其实根本没有机会，站着也没有机会看到台上有什么人在干什么事情，什么情况，就大部分都是坐在地上，可能是一个乘凉的形式吧，或者是散步啊休闲出来吹吹风的形式，顺便听一听他们讲什么，并不是说他们的声势很大，他们就一定是坚定的支持这个反对党的。 就是说尽管大家看到的照片拍出来的好像很多人摇旗呐喊，但是说不定有的人是去凑热闹的，并不是一定是他们的支持者。所以这就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点个赞，你可能并不实实在在的会转化成最后实际的选票，最后你要获取选举的胜利还是得依靠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那另外一位选民他姓丁啊，丁先生呢，他也是毫不犹豫地投给了行动党，而且觉得反对党呢在他眼里不够好。那我们来问问他哈，到底是为什么觉得行动党好，为什么又觉得反对党不好，那不好又在哪里，他接下来对于执政党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来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感觉他做的还不错，然后这些功劳都是现在执政党的，而且他的政策让我们这些学生有这个机会来这儿，然后拿奖学金，然后留在这工作，所以第一次我想把它投给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对他们的以前的认可吧。第二个呢，就是反对党的那个宣传我也看过，我感觉他们比不上人民行动党，感觉不够好。 具体哪些方面比不上他们？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些竞选策略，比如说要严格限制外国人，然后在新加坡人这个内部呢煽动一些对外国人的排外情绪，这个是我第一个不能接受的。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政策有很多就是你一听就知道根本就不合理，比如说有一个党，就是我看到他说他要把，如果他们执政，他要把政府投资公司就 GIC 和淡马锡的股份全民分给新加坡人，就有点那种分党产，你知道吗？我看到我第一感觉，哇，打土豪分田地，这太假了嘛。所以说他们提了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可能的。我还有一个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看我在 YouTube 上看一个反对党的一个人呢，他在集会的时候发表演讲，这个人呢他的英语的语法经常是错的，你知道吗？这给我感觉，而且他正好是我这个选区的反对党的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人，还有竞选议员，我感觉我都不知道他的文化水平是怎么样的。 就是这些细节你会非常在意，觉得是影响了你对他的信心。 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你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他话讲不清楚，或者他语法是总是错的，你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嗯，那对于现在再次获胜的人民行动党，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你觉得他哪些方面做得特别好，必须得延续，哪些做得还不够好，希望他改进吗？ 我希望他们一直就是保持一个实用主义吧，实事求是，用我们的话说， 嗯， 就是说要看当时的形势，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他们的期待就是他们能一直保持一个比较谦卑的态度，就像李显龙总理在获胜以后的那个集会上说的啊，希望下一个五年我们能继续为你们服务。我希望他们能保持一个就是说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心态，因为在一党执政五十年的社会里面，这个也并不是特别容易，一党执政的问题就在这边，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嗯，你觉得他做的不好的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我觉得做的不好，你比如说就拿这次大选来说呢，为什么我感觉到反对党实力这么弱，就是他没有一个土壤去培植反对党，可能他对执政党来说他没有动机去培植，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反对党的势力这么弱，而且很多人才不去反对党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政治天平倾斜的太厉害。如果你是一个人才，你现在想加入一个政党去走一个political career 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现任的执政党，因为希望比较大嘛，很少人会选择反对党，因为你可能做了一辈子你都拿不到一个议员的这个席位，所以空间很小。我希望以后他们会就是放开一点啊，在培植反对党，就是说你不要打压的太厉害啊，能更自由一点啊。因为反对党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反对党它永远是一个 checks and balances， 它不会让一个执政党去为所欲为，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力量。我希望他们这方面能做得好一些。 好，两位选民虽然都是新移民，而且呢都是怀抱着对人民行动党的一份感激哈，也是对他们政绩的肯定投下了一票，但是也是不忘时时刻刻提醒他们，我们都深知反对党存在的必要性，这确实是能够让执政党清醒的一股平衡的力量。我还想补充一点哈，就是在访问完两位选民之后呢，其中一位这个D先生他专门还发一个微信说，有一点他想强调，就是说他们这个选票都是有编号的，不过呢他有一系列的程序制度，就是确保信息不会泄露给外人，包括参选党知道，而且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呢，大家都是在讨论选举结果本身，但是基本没有人在公开或者在私下里面猜疑说过程有没有舞弊啊，有没有造假，说明政府和执政党他们还是有着非常好的公信力的，这点很难得。那这个呢是一些微观层面的一些观察。那说到底啊，现在令很多海外媒体是大跌眼镜的，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主要就是对于反对党表现的落差，是吧？大家预期觉得你似乎不应该是这么一个，似乎应该比2011年的时候还要战绩还要好才对，但是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两位身在新加坡的这个政治方面的观察家，一位呢是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处主任，现在是新加坡龙道研究院总裁的许振义先生的观察，主要是先问到这两个问题，为什么大家的预判会不准，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这次人民行动党可以赢这么多。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误判啊？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去在那个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候选人自己到基层去走访选民的时候，都反映出那种很多人对于反对党的态度非常的好，所以感觉上就是那个支持率很高了，所以连执政党自己的基层反应也是给了各方面的反应，所以各方包括执政党自己，包括反对党自己，包括媒体，包括观察员，所以当时给了这样的一个错觉了。 嗯， 但是到选后呢，再去做分析的话，就发现其实有两方面了，一方面就是新加坡人大体上比较那个温和。你来的话，那我也就很热情的接待你，但是并不表示我就会把票投给你了。尤其是反对党现在在民间的那种形象还是不错的，所以人们愿意跟你说话，愿意跟你握手，但是不见得说之后会把票给你。这个是一方面原因了。 嗯。 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其实在网上有很多持续在批评政府的声音， 但是这一次大选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那样的声音确实是属于少数人啊，确实属于少数人。 嗯， 所以还有一个很大的那种我们叫沉默的多数，那就很沉默，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但是到了投票的时候就把票就交给了行动党，所以就形成这样的一个一个很大的跟我们平跟我们之前判断的差别了。 嗯， 那至于行动党为什么会取得如此的胜利呢？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就是2011年的时候，民怨其实是相当高的。当时呢，无论是住房或者是交通，或者是部长的工资，或者是外来人口，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民间带来很高很强的很强烈的不满。那这样的不满呢，就表现在选票上。 嗯，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们当时就认为执政党不再像从前一样，不再认真听取老百姓的声音，而是按自己的想法，自己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当时就很多人就把行动党形容为傲慢、高高在上，不再愿意听取民意，就这样之类的形容词。但是11年大选之后呢，执政党做了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呢，就是展开全国对话。所谓的全国对话呢，就是让部长、议员下到基层去，跟各个层面的选民谈各种各样的那个政治课题，然后从那边呢向他们解释政策的那个制定背后的理念和背后的那个考量。所以老百姓呢也在这样四年下来，也在这样的一个全国对话当中呢慢慢理解了执政党一些政策的那个背后的考量，并不是完全就是傲慢不听民意，而是有他一些有道理的考量啊。 嗯嗯。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执政党在过去四年也在许多政策上做了调整，比如说把部长工资调低了，因为之前很多人在骂说新加坡部长工资太高， 嗯， 所以过去四年这个方面调低了，然后呢，引入外来移民的那个速度放慢了，在住房方面呢，提高了那个主屋的供应，然后通过一些那个措施，降温措施，把房价给降了下来。交通方面呢，尽管过去四年还是频繁的发生地铁的那个技术问题，但是呢，政府同时也开通了新的地铁线，所以老百姓或多或少看到这四年来执政党在这方面的进步啊，所以在到了这一次呢，就比较愿意用选票来表示对他的认可和支持了。 嗯，我看到有一些分析也觉得说，这次人民行动党他们在策略上的铺排哈，也是显得非常的有谋划。比如说，整个选举的这个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是说呢，给反对党曝光的时间也不长。这可能因为人民行动党本身他们在资源上就是占了很大的优势，那反对党本身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想要取得比预想之中更大的胜利就显得更为的艰难。 新加坡在历史上的那个竞选期向来就是这么短的。 嗯， 只有一次在68年，很早很早，还68年还是72年，那个时候有一次是两个月的竞选期，那从此之后呢再也没有过这么长，通常也就是9天、10天，了不起11、12天这样的那个竞选期。所以这一次的竞选期从那个在统计学上来说呢，其实跟以往是一样的，并不是特别短。但是这一次竞选的日子呢挑的对，我觉得有三个因素啊。第一个当然就是那个独立50周年， 嗯， 新加坡今年庆祝独立50周年。第二个呢就是李光耀，正国总理李光耀今年3月逝世。这两个事件呢对行动党来说是一个加分的因素。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对李光耀的缅怀，还有对独立50周年的那种庆祝的氛围，还有那个兴奋，我觉得倒不是这个原因。 嗯，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在李光耀的那个国葬上，还有在独立50周年的庆典活动上，一个相同的主题就是新加坡这5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两项活动的一个相同的主题，那就给了新加坡人一个历史教育的机会，让新加坡人知道我们的我们国家所面对的资源问题，然后战略问题，还有在那个国际上的一些劣势，比如说小国寡民，你的经济对外的那个依赖性非常强，所以外面有一个风吹草动，你就要大感冒。所以诸如此类的事情呢，就让选民能够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国家所面对的问题， 嗯， 以及行动党之前的一些政策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这样的历史背景和这样的现实需要，所以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呢，他当然对于行动党的一些政策就相对的支持了。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现在国际上的那个局势很不明朗，你的世界经济可能要有那个衰退，你的那个我们现在的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也不稳定然后全球还有那个恐怖主义的威胁，所以这些国际上的威胁呢，都会对新加坡的那个生存和对新加坡人民的幸福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嗯，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呢，很多选民就宁可求安稳，已经执政了50年的政党，那他所做过的事，他这个政党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和价值观都是我已经看到的，那我可以信任他。那至于反对党，我还不知道他们到底会怎么样。那既然现在整个局势这么明朗，这么不明朗，那我最好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最好还是求稳。 好，所以说呢，这个新加坡政府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政府，新加坡的人民也是相当的务实。 对，因为像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阿育尼吉选区，当时这个工人党就已经获胜了。 嗯， 当时还在世的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他就说过，阿育尼吉选区的选民可以有5年的时间后悔，来思考自己当时的这个选票是不是投的合理的。但是今年你看到，其实阿育尼吉选区还是投了工人党。 嗯， 但是也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摆在面前，因为新加坡也有什么居民委员会之类的这种这个社区性的组织，但是在这个阿育尼吉选区呢，他们这个负责人就说，因为负责批款的这个东西是这个组织是执政党他们来管控的，然后呢这5年期间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一笔拨款去改善他们社区的这些运动设施啊等等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代价。 对，就是说你刚才讲到李光耀先生对于选举的结果是这么样一种态度的话，我相信再过几年之后换到现在这个点他不敢这么说了。 嗯， 你看李显龙多么谦卑是吧，在全部的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他深夜啊就是带着一众的高官开记者会，先后呢是以马来语、华语和这个英语发言向选民道谢。他就强调新加坡现在处于这个转折点，因此他很高兴全民能够在这个时候给予行动党一个明确的委托。他说人民行动党的团队在这次大选中可以说是过关了，及格了，但是呢他没有说我们从此就可以躺在那儿什么也不用干了，他们也清楚的知道将来可能这次刚才徐教授分析了，可能也是跟这个50周年大庆有关系，甚至也跟李光耀先生刚刚去世也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完全靠这因素。但如果说不能撇除这因素的影响的话，所以他们这次可能也是说借这两件事件去搭上了一辆顺风车，但是再过几年之后说不定就赢得不会那么的顺利，是吧？所以呢我们等一会儿再请另外一位教授跟我们一起分析哈，就是说那赢了之后人民行动党这个李显龙政府他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反对党尽管说这次看上去结果输得比较惨，但实情是不是如此，他们的选民基础他们这个民意的支持是靠什么，为什么会有人愿意选择他们，想的又是什么。等我回来之后呢跟我们分析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陈抗。三立快新闻稍后见。 Moder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天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先来听听看哈，李显龙在获胜之后，他在这个记者会上到底说了一些什么样让媒体印象非常深刻的话语。 这次选举是个分水岭，因为目前新加坡正处于一个转捩点，选民认同了人民行动党政府这些年来的政策和对国家未来的规划。我希望选民给我一个明确的委托，同我们一起攀越新的高峰。很高兴今晚我们得到了这么强的有力的委托，谢谢大家。 It's a good result for the PAP, but it is an excellent result for Singapore. And in particular, it could not have been done without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young. And that'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onclusion from this election, becauseIt shows that the young people understand what is at stake, support what we are doing. 好，他最后特别提到了要多谢年轻选民的这个信任和支持。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主要是请陈抗教授从这些层面来分析。一个就是说，那现在人民行动党已经赢了，赢了之后他们应该怎么办？而且从这次跟反对党的交锋当中，能不能发现某一些新加坡政坛生态很特别的地方？那再一个就是年轻人们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三条新闻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陈抗的分析。这次行动党再次狂胜哈，那狂胜之余您觉得他们可以从此安稳了吗？还是说其实有些地方他们也必须加以小心，或许在下一届的时候就不会赢得这么顺利？ 我估计这个老百姓对政府的这个政策还是会继续发出呼声。那么从上届大选，就是2011年的大选，到现在这段时间，其实人民行动党已经做了很多调整，包括在移民政策、在住房政策、在医疗政策，以及在这个扶助那些比较贫困的人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也许就是新加坡这个人民行动党它一个特征，他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像有一些政党自己标榜，比如说共和党或者民主党或者是工党、保守党。这个新加坡这个人民行动党是一个这个比较实用主义的党，所以他就可以在他的政策上这个进行调整，甚至往左转，转得比较大。那么这就体现在这次的大选的这个反对党和行动党在争论的过程中间，你看不到有太多的对政策方面的交锋。由于他们在这个人民行动党已经做了调整，所以像比较温和的反对党，比如说工人党，似乎提不出什么这个政策意见。那么那些有些比较极端的反对党就提出了比如说这个免费的全民医保，或者是减少国防开支等比较极端的这个政策，这些呢选民基本上是没有这个采纳的。那么人民行动党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呢，他会估计会继续的这个更加这个倾听民生，那么争取在下一次得到这个好的表现。不过这中间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都很难说。这个选民，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民意这个如潮水，这个来了去了都可能。 虽然说这次反对党哈看上去输得很惨，但实际上他们也有他们的选民基础。那我们就想知道他们的选民基础在哪里，那投给他们票的人为什么会投给他们，他们在想什么？ 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选民一般都有这样的心理，他认为这个执政党他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还是愿意让他执政。但是呢，他这个一旦这个执政党这个对一些政策，特别是选民的呼声，忽视或者没有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又希望想起来有一些这个反对党的议员在国会里面帮助他们这个呐喊，所以这是一个心态。但是这种心态呢，在选举中间就会出现很多这个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有时候呢，这个很多人又担心太多的反对党来了，有时候呢，人们又担心这个反对党全军覆没。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新加坡这个比较面临的一个这个两难的状况。 嗯， 这个一般的选举都会带来这种叫做制度化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呢，对选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以往的做法，反对党就是提出说，我们这个对行动党的挑战不是在所有的议席进行挑战，我们保证这个行动党能够上台，但是呢，我们在一些选区跟行动党进行竞争。这个策略以往对人民对工人党比较奏效，但是这次这个反对党太积极了，所有的选区都来竞争，所以这次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 嗯， 而这个不确定的结果是对反对党反而是不利的。 好，就是说虽然这次结果哈没有这个超出人民行动党的这个期待，他们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对于新加坡整个的政治生态以后的发展，它还是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因为可能是看港媒看得多的这么一个影响吧。香港人会对自由这两个字非常的敏感。 对。 就包括之前新加坡的一个少年，他不是在网上发表了一些对于新加坡现在执政党和新任政府的一些不满，就说你管得太多了，我们没有什么言论自由。而且呢，他是发表了一些对于李光耀先生的一些攻击，就是在网络上，结果呢，就是被告了。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以他败诉为结局。我看香港很多人都是非常的关心，甚至很多人表达对这个少年的欣赏和同情，但是在新加坡可能在舆论场上的发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由此呢，我就会有一些联想和想法吧。我说是不是真的新加坡如大家想象当中一样，它是一个软性的威权主义的政府，所以呢人民他享受不到绝对的这种言论自由，不可能像西方的民主社会一样。 嗯， 那在这样一个所谓年轻人这种意识的觉醒之下哈，他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更多的要求？诶，但是我们看这次反对党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反对党，他们打着自由的旗号，打着自由的牌子，希望去获得年轻选民的支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我的好奇，来听听陈亢教授的分析。其实之前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哈，就是说因为香港的媒体经常喜欢报道新加坡不自由啊，是个威权主义的社会啊，就觉得年轻人似乎以后对于自由的这种要求和向往会越来越强烈。那会不会因为如此，所以将来会有政党他们主打的牌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言论自由，需要更多的集会自由，但是似乎现在在新加坡的选举里面看不到有哪个政党他是主打这张牌的。 这个就是一般的国外媒体对于新加坡的一个误区就觉得这个没有自由，或者是，但其实这方面的变化在过去20年是改变了很多。 嗯， 这个执政党也不断的在改变，所以这个它也不是一成不变。那么在言论自由方面，在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结社自由各个方面，它应该都在做很多的调整。那么放下身段，更多的对老百姓的意见倾听，或者是这个协商协调咨询，这方面都做了很多。所以跟以前的这个20年前的这个李光耀当时执政的情况是差别很大的。所以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那就可能就对新加坡的情况会有很多的误判或者是偏见。 嗯，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享受不到自由，对吧？他的这个自由是越来越多的。 对，那个新加坡的这个我就看不到这个，可能现在这个在主流媒体方面他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控制，但是这个主流媒体现在这个已经是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弱了，由于这个网络媒体的这个发展，所以现在一般的老百姓不会觉得他有什么这个自由方面或者言论自由方面的这个限制。 但是大家对于主流媒体不会说意见很大吗？都很少出现批评政府的声音。 主流媒体这个其实他也在做一些改变，特别是英文的这个媒体，我看到这个华文媒体还基本上是比较保守，但英文的媒体是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各方面的声音。 我就说如果你没有生活在新加坡的话，可能对于某一些的看法也很难说没有存在着偏见甚至误判。那刚才听陈亢教授的这个分析，你就感觉 有的时候做人民行动党的这个对手吧，像是你要跟一个人打架，但是呢他满身上都是棉花，你都打哪都伤不了他、嗯、主要是在政策方面，他改起来，他听到民间有任何的这个风吹草动，他可以做迅速的反应，然后呢就是时时刻刻能够展现从李光耀时代就传承下来的这种强悍的执行力。举几个例子吧，一个呢就是说之前不觉得你们这个党就是高高在上，一直是精英主义的、非常的强硬，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在我这是看到政委写的一篇文章，他呢过去是南华早报中文网的主编，最近呢是辞职回到了新加坡，他就说这些执政精英怎么样放下身段走到民间。他说去年他家里的小孩托儿所就是有家长日，居然呢有部长级的议员来做嘉宾、 嗯、 他看着部长和十几个孩子的家长甚至是女佣们一起坐在地板上聊家常，他觉得这个真是够拼的，像以前你是不但看不到他们是像这样的深入民间，你更加是很少看见他们会笑。而且呢也讲到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李显龙他在宣布之前大家对于这种外来人口的一些政策哈，包括一些外来劳工的这些措施是有很大的怨言，他立刻就宣布紧缩，所以呢这是非常快速，这个反应就是造成在这些方面尤其是新加坡人最为关注的这些方面不会失分太多，也不会影响特别大的这个选票选情。 对，其实11年的时候为什么人民行动党它得票率低，就是因为外来人口的过多的这么一个政策。 嗯， 但是很快真的这个人民行动党就做出了一个反应，然后你也看到今年这个民意好像马上就提升来了，赢了比去年提升了 8%， 达到了 69%， 接近 70% 的样子。 嗯， 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还是有 30% 左右的选票是反对这个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包括11年的时候其实这个选票数达到了 40%， 但是为什么人民行动党还是能够在议会中拿下这么81席甚至今年是83席这么一个大数的这个选票席位。但这其实跟这个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提阿育尼集选区，其实它的这个断句是阿育尼集选区，因为新加坡是分为单选区和集选区，单选区就是一个议会议员的席位，集选区可能有3到6个、 嗯、 而在集选区呢基本上是每个参选的政党他会提出一个3到6个人的名单，但是这3到6个人他们是集体获胜制、 嗯、 这个是怎么解释呢，就比如说我其实是支持这个反对党的某一个人，他的选票可能会挺高，但是他一个人选票就占了这个选票选区的 30%， 但是呢剩下所有的这些这个在野党执政党的这个选票他可能得到了 60%， 那虽然这一个人得了 30%， 但是对方得到 60%， 那只能说对不起，这个在野党的这些人全部都没有选上，那就是执政党全部都获胜、 嗯、 所以他基本上这个执政党它可以通过像划分合并选区啊，像分散反对党的优势票源等等，它可以保证自己获得多数在这议会中的席位、 嗯、 所以其实执政党这个执政资源本身它就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选举制度、 嗯、就是说它可以利用这个制度上本来就偏向自己的这么一个优势来更好的打这些选仗，也更好的巩固他自己的这些执政的成果，对吧？ 对。 那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哈，等会儿回来之后呢继续请徐真义先生帮我们分析。其实我们一直就知道，觉得这个新加坡一直就是被人民行动党执政50多年，从来没有把很多的这些关注的目光投向新加坡大大小小的这些反对党。那其实现在这么一个结果看哈，反对党是不是真的就是兵败垂成了，还是说他中间也收获了很多，也巩固了很多？那么在新加坡的这个国度里面，执政党和反对党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执政党对反对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三零花喜欢稍后见。 You radio、oh, you radio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零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虽然我们未必都能叫得出来这些反对党的名字，但是其实他们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当中一直是存在的。现在在册的这些反对党呢，有20多家，近年来活跃在新加坡政坛的呢，就只有少数几家了。比如说这次风头很劲的工人党，民主党，剩下的还有人民党、国民团结党、革新党、民主联盟、民主进步党，以及新成立的国人维新党和人民力量党。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也是这个反对党的身份起家的。当时是1959年的时候，新加坡从英国人手中拿到这个自治权。当时的执政党是谁呢？是这个新加坡人民联盟，也就是之前的劳工阵线，是以林有福为首席部长。那当时因为这个林有福采取亲英的立场，对激进的学运和工运采取高压的手段，所以的基层民众就不支持他。那同年5月30号，自治邦政府第一次选举号召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人民行动党派出了51个候选人，最后呢是43个当选。从此之后呢，新加坡就步入了全面自治的年代，人民行动党从此就执政到现在。那这次看看反对党经过这次选举他们到底输了什么，又巩固了什么，我们再次来听听许真义先生的分析。 在这次的大选当中呢，有些反对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些进展。比如说工人党，工人党本次看起来取得6个席位，比上一届少了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失败，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其实在2011年大选当中，他也就只拿到6个席位，跟这一届是一样的。他所差的只是上一届2013年的一次补选当中他得到的反而东，然后在这次大选中失掉了，这其实并不意外。因为反而东当时之所以落到工人党手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补选效应嘛。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去看这届反对党全线我们看反对党的这个全国平均得票率比上一届要掉10%多，但是呢像工人党和民主党这两个老牌政党，他们的跌幅就比其他反对党要小得多。换句话说，其他人跌得多，我跌得少。那从这个方面来看呢，你就会发现工人党和民主党其实已经是巩固了他们在反对党阵营当中的这个老大和老二的地位，已经巩固了。其他政党呢，其实你从失败的其他人当中，你连老三都排不上来，连老三都排不上，其他人就只是我觉得已经开始被边缘化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将来到了下一届或者下两届，很有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其他反对党就很难再吸纳人才，将来愿意从政而且愿意投身反对党阵营的，很有可能就直接就认可工人党或者是民主党，就直接到那两边去。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呢，就对新加坡反对党阵营的整合是有利的。你把人才，把愿意从政的反对党的人才全部集中到工人党或者民主党身上，反而对现在的新加坡政治是一个，或者说反对党阵营的政治是一个好事。 好，许先生的这个分析啊，就是说虽然这次表现抢眼的可能就是两家反对党，但是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大家可以集中精力以后办件大事。 对，其实以前我们一直都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新加坡是不是一党专政的这么一个政体，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南华早报的总编辑郑维先生他也解释说，前总编辑他说新加坡其实不是一党专政，它是一党独大，但是看起来因为反对党太弱了就像一党专政。但是如果说反对党他如果说这个执政党他做的这些政策没有兑现当时他给选民的承诺，那么选民们也会义无反顾地投下这个反对票。就比如说11年大选的时候只得了60%多的选票，所以今年你也看到其实还是有选民依然是对这个执政党不满的，所以这些选民从11年到现在两次都投了这个反对党的票，那就说明反对党确实他的地位在上升。 对，所以说这个反对党哈，不仅是说是执政党的这个清醒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声音的存在是一股平衡的力量，也时时刻刻提醒你到底有什么方面做得不好，可能我们比你们看得更加的清楚。那我们再来听徐先生的分析啊，到底新加坡的这个执政党他们对反对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会不会像刚才第一位第二位这个选民说的，我不希望你们以后对这些反对党继续进行打压，希望是留存这些宝贵的少数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对激进派，激进派当时采取了很多手段，比如说那个诽谤啦，比如说没有权证，在没有权证的情况下抗议啦，所以对这些违法的部分呢，行动党是向来是不客气的，你有违法我马上去抓。那并不是说哎你违法了，但是看在你是反对党身上，或者是看在我可能会在政治上因为抓你而在政治上丢掉一些选票，那我就不敢抓你，或者我就放你一马，并没有。李光耀当年的那个作风就是你一出问题我就抓，哪怕我撕掉选票我也不管，我就先抓。但是呢，这种现象到了现在就有一种改变。 嗯， 一个很强烈的很明显的改变，就是反对党自己也认识到那种路线的失败，所以你从过去的十年你就再也没有看到任何反对党人因为诽谤而被行动党告的，过去十年根本没有，过去十年发生的这种诽谤被告的都是民间的那些激进派的人士，而不是反对党人士。然后到了这届大选就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类民间的激进派人士呢，也有参与政治的，也有参加大选的，但是呢他们都没办法到比较有品牌的大党，比如说工人党没有吸收他们，民主党也没有吸收他们，吸收他们的是比如说革新党是一个小党，这次只拿到大概是 20% 还是21% 的得票。另外一个激进派人士韩慧慧呢，就说是你就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他连政党都不去。所以我想从这方面也看得出，反对党阵营呢自己首先呢他们在技术上也掌握了在法律上的一些底线，比如说诽谤的底线是什么，我不去踩，比如说没有准证演讲的底线是什么，我不去踩。反正新加坡已经有一个邦民公园，是随时可以去演讲，随时可以去抗议的。 嗯， 那既然有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非得要去法律不允许的其他地方？所以反对党阵营已经学会这一套了，他不再用这种方法去博一些眼球或者博一些同情，他不再去这样做， 嗯， 而是通过理性的那个路线，反而给他能够带来更大的支持了。 嗯， 行动党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再去打压他。但是呢在制度上确实有一些制度是对反对党不利的，比如说行动党在大选之前重划选区，这个肯定是对反对党不利的，比如说行动党的那个把人民协会和他的那个议员挂钩，那这也是对反对党不利的。再来一个就是当年对反对党不利但是现在慢慢扭转过来的一个制度，就是集选区制度。在十年前五年前反对党还无法吸纳人才的时候呢，他们就很难组成一个队伍去集选区，四个五个六个人的集选区去跟行动党的团队竞选。但是现在不同了，你看11年和现在15年反对党的主力都放在集选区，都放在集选区，所以到了现在呢你就很少再听到反对党的人抗议说集选区对他不利，他不再说这个事情了。 好，就是说其实反对党的他这些年的面貌哈，也是根据选民的这个可忍受的程度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之前可能是以激进为主的这些反对党，但是他们看着似乎民间并不是很接受他们这种激进的表达方式，就是转而向一种温和的和理性的这样一个方向去转变，这也是因应了民众的这个要求。可能 对，因为像反对党提出来的很多政策，像提高保健、提高税，然后这个增加保健的开支，然后提高这个最低工人的工资，然后还有什么削减国防预算等等的，其实很多新加坡民众他们都是非常清楚自己国家的这个财政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清楚的知道，哎，反对党 这个诉求到底能不能实现，所以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理性的， 对，非常务实。所以总而言之哈，就是说你会羡慕新加坡的几个地方嘛，一个是说它的政府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执行力，并且是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国家缺什么，需要什么，对人民的诉求他可以迅速的进行回应，履行他们的承诺，就是说说话和做事都有强大公信力的这个政府是让人羡慕的。那再一个他有反对党，可以不管他平台大小吧，至少他可以发出声音让民间听到，也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一个制度保障他们的这个权利，保障他们的声音，这也是让人羡慕的。那除此之外可能我们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对，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有了反对党反而会显得执政党其实是好的，对， 而且是有信心的，有自信的，有胸怀的，对吧。好，那总而言之了，他们反对党也挂在嘴边一句话是说，我们发出反对的声音也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 嗯， 也不是说要搞乱我们的国家怎么着，这些呢相信也是民众非常爱听的，毕竟大家都是务实的，希望我们现在现实安稳的生活不会受到破坏和冲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化新闻，谢谢大家的收听。还是老话，如果你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意见想表达的话，欢迎你在三 D 化新闻的微博底下告诉我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